大家好，我是子啲芬，你收听紧嘅系 Red 嘅先，一个充满明灯嘅电台。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En Championat N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正如我上一集所讲啦，咁就提到有雷米呢位，佢应该喺足球坛上边非常之重要嘅一位人物。咁啊，今日咧啊，正如我上个礼拜上集所讲啦吓，咁啊真系想讲一讲佢，但系咧就唔系好似一般回顾佢话啊，由头到尾回顾佢一生。哇！點樣創辦世界盃？哇！點樣整個雷敏金杯？哇！點樣令到呢個世界盃個秩序好好啦？哇！貢獻好大啦！我唔會同大家講佢生平。咁點解呢？同講生平冇意思嘅，講佢生平，講個金杯入面哇，用咩金做？哇！個高度幾多？嗱，我唔會講呢啲嘢嘅，亦都唔會講佢個咁有幾咁顯赫嘅事蹟。冇乜意思啊，因为呢啲嘢第一你哋作为听众自己搵都搵到嘅吓，咁啊相关嘅事迹或者相关嘅后世人嘅报道会有嘅，咁我就唔多讲啦。咁啊第二可能大部分即係一部分人已经知道啦，咁啊哇亦都话喂又讲啊，又讲呢啲历史啊，哇呢啲唔得啦。第三我嘅歷史就肯定冇考過嗰啲咁好嘅，咁啊純粹就因為見到啊近日都諗翻起，咦世界盃喎，咁都一定要提一提呢個人啦。咁啊呢個人唔提都唔得嘅，坦白講，同埋佢個意義咧，第四咧，我就覺得係佢唔單止係佢個成。前无古人，后都冇来者㗎喇。我諗呢、這個呢位仁兄，咁我應該冇第啲人可以有佢呢個咁嘅成就同埋呢個嘅創建。最緊要佢而家對而家嘅後世影響係可以去到咩階段呢，係更加值得談到。同埋佢而家對佢啦，對於而家現代足球究竟剩返嚟個價值係有幾多，同埋係應該而家我哋作為現在足球，不論係球員又好，球迷又好，國家隊又好，究竟用咩態度你對待世界盃或對待呢位仁兄呢，我都係更加緊要。當然我都會略略講下，打一大過啦。咁打一大過呢位仁兄嘅少少緊要對可能對當陣時嘅社會啊，對當陣時嘅球壇啊等等都作出一啲好緊要嘅貢獻。咁事不宜遲啊，講咗雷米先。雷米呢大家一上網都揾到啦，佢啊真係法國人，又係就出身就較為貧寒嘅。咁啊同另一位呢另一位真係現代運動嘅另一位好緊要嘅人物，咁就戈白天啊，就好唔同嘅。咁戈白天就係呢創辦咗現代奧運會嘅靈魂人物啦。咁你可能都叫佢，有啲人都可能叫佢做奧運會之父添。咁呢個呢位戈白天咁，其實就出身就完全同佢唔同嘅，咁就出身於一個非常之有地位，亦都係要書香世家 嘅家族，咁啊佢其實係一個貴族嘅貴族嚟嘅，咁、完全係同而家我所講雷米咧好唔同，咁、雖然大家都係法國人，但係雷米嘅出身咧就草根得多啦，唔係同或者係貼地多啦多啦，咁啊就佢又唔係什麼貴族嘅，咁啊佢又只可能就都係正式。即係跟分翻傳統低下階層嘅途徑而到上，咁只不過佢之後啊做咗律師，咁咧做咗律師之後，咁啊叫做啦喺個社會地位上有翻啲地位，咁咧咁其實就背後咧其實就隱藏咗佢哋其實都會最深下啲足球嘅，咁啊雖然。未必佢之前有做過積極參與過咩足球嘅事務，亦都可能未必捉過球員。咁但係第一，佢以前嘅住嘅地方咧，隔離咧其實有一個類似嘅球場嘅大嘅草地，咁啊可能佢細個嗰陣時已經係會成日會踢足球㗎啦，自己嘅情況。咁第二咧。年僅廿幾歲，佢真係可能喺社會初茅廬咧，已經創立咗一啲球隊啦。咁啊，對啊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噶，非常之緊要啊！對於我諗係對於足運啦，尤其是對法國足運嘅發展嚟講好緊要，因為佢創立咗一支球隊嗱，創立咗紅星咧，即係而家呢支紅星仲係有噶嚇，咁、就長期喺法國越早嘅呢支紅星。應該係正式個名字叫巴黎紅星，即係巴黎 FC 啊。咁但係以前就叫做創立嘅時候叫做紅星，而家都好似叫都會叫做紅星嘅。咁樣whatever 啦，冇緊要個名嗰度。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咧，佢創立啲球隊就其實咧第一就掀起咗法國嘅足球嘅發展，因為長久以來你大家都。如果少熟少少歷史都知道，足球真係可能喺20世紀開頭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喺英國嘅，英國係最最最最出名嘅，係啦，最發展得最好嘅，最蓬勃嘅。咁、大家都聽到不少名字，譬如阿仙奴嘅傳奇領隊 Chapman 啦。都係30年代嘅，即係當時嘅好出名嘅名帥，或者由我諗係由成個足球呢個 game 啊，即係呢個運動嘅源起，亦都係由英國嗰度引起嘅，因為當時個學校有一啲開始啊玩呢個運動，而之後啲運動咧，咁就以我記得應該由大學啦，大學嗰啲。玩嘅學生咁就依諗下啦，咦會唔會創立一啲嘅比賽規則咧，令到呢個 game 會好玩啲咧？咁樣由呢樣嘢而產生嘅啊，成個足球呢個嘅運動或者嗰呢個比賽。咁但係喂，英國就做得好啦，但係法國咧 no body 嘅喎，法國係完全係唔鼓勵啊，直頭係冇鼓勵到呢樣嘢運動產生啊。咁啊，背後原因就係因為個階級嘅問題。咁又嗰陣時法國你都知道啦，貴族又非常之多嘅，喺個嗰段時期仍然都好多。咁就尤其是經過法國大革命啊之後，一段長嘅時間，亦都冇真真正正嘅民主。嘅產生推進，咁啊社會上咧仍然個階級嘅觀念仍然都非常非常之重噶，咁就好多嘅貴族同埋中產嘅所謂嘅中產啦嚇，咁就人士都好睇唔起，哇真係哇踢波，哇呢樣嘢哇真係屬於真係低下階層先會做嘅，我哋咧就唔會做嘅，我哋真係做啲真係高級少少嘅高檔少少嘅嘢啦，我寧願係講下啲社會啊、文學啊，甚至乎要做返啲真係中上流社會要做嘅嘢啦，我踢波唔會啦，唔係屬於我哋嘅。咁所以呢當陣時雷米就可能想叫做喂，其實覺得足球或者運動啦，即係佢同哥白天最唔同地方就係哥白天呢雖然都覺得，喂，運動咧就我嚟 真係令到人嘅道德同埋個心智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但係佢最大嘅唔同就係呢，戈伯天就例如喺奧運足球嚟講，去到30年代甚至乎60年代啊，去到呢啲嘅階段呢，其實都唔鼓勵都係仍然都維持住參賽嘅球員呢，都係主要業餘球員為主嘅，係冇職業球員㗎喇，記住係冇職業球員㗎，即係好少職業球員。咁、尤其是30、40年代更加之係啦。咁所以喺呢兩位啦，亦叫做喺運動界有好大影響力嘅人呢，最大分別就係咁樣。一個因為佢嘅出身問題啦，令到佢雖然覺得咦運動係可以開啟咗唔同界別嘅交流，但係佢始終保持住少少因為貴族嘅傳統啊，亦都係保守少少嘅，唔認為呢樣嘢可以打破咗社會嘅禁忌，或者打破社會嘅隔膜。但係咧，雷米就唔同啦。雷米我諗最大嘅對後世嘅影響咧，就係咧透過呢個足球，透過呢個運動嚟到打破咗社會呢個隔膜。我諗係亦都係，如果你誇張啲所講啦，咁講啦，亦都係真係令到啊。即係未必係佢引起嘅，但係佢都會帶到一定嘅影響去到成個法國呢個國家同埋社會嘅風氣，就話咦其實喂唔呢啲嘢唔係階下階層，甚至乎業餘嘅人士先可以踢㗎。咁呢其實呢樣嘢係可以真正可以發展到一個事業，或者係真係全部人都可以參與嘅一個運動。佢其實真真正正想表達點解要後來做個世界盃呢，咁因為之後佢就一步一步啦，咁就由法國足協，咁就然之後啦，嘩好快啦，佢冒起係非常之快㗎。咁就由佢創立咗呢支球隊之後，咁其實就慢慢帶咗呢個法國國內踢波呢個咁嘅運動。然之後呢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咁叫做過咗個難關啦，咁樣佢呢嘩叫做知道咦呢樣嘢就真係足球可能係正正一個嘅媒介，真係可以重拾返啦社會嘅安寧或者秩序。所以佢就真真正正入咗個都唔係好多建制嘅，但係入咗個體系入面，咁由法國足總主席都到起，所以好快上位，上到去已經2年之後就做咗 FIFA 主席。而做咗 FIFA 主席之後呢，嗱你就真真正正呢經過幾年時間之後，佢就真真正正確立咗呢個世界盃呢樣嘢啦。咁啊世界盃呢樣嘢我諗喺嗰段時間呢就真係一個幾新一樣嘢嚟嘅，咁樣咁就因為雖然奧運會就早過佢嘅，咁但係佢可能眼見奧運會只不過真係可能喂第一仍然都係一個業餘嘅模式嚟到做咗喎，咁但係佢始終都希望呢樣嘢係成為一個第一就想職業嘅運動員可以有一個平台可以做啦。第二就係其實佢個理念本身可能同戈伯天堂講咗係有啲唔同嘅。佢想呢樣嘢直頭係成為世界一個重要嘅標誌，即係其實全個地方全球都可以參與嘅一樣嘢。咁所以所以佢係喺20年代尾呢就諗緊喂搞個世界盃啊，搞個世界盃嘅話呢，嘩真係呢個承先啟後，我諗係真係對個足球發展係好緊要一樣嘢。不過呢又要調返轉頭咁講啦，咁啊 FIFA 呢由頭到尾呢，我上次講過啦，因分天勞睇嘅乜嘢呀，錢㗎嘛。點解要搞咁多運動呀，錢㗎嘛。嗱其實呢有一個基因呢，又由古到今呢FIFA 係有嘅，係都係會睇一個錢，如果你俾到錢呢得我就同你搞掂佢。咁所以其實當呢個世界盃做咗上嚟，點解大家都可能會話喂點解第一屆會喺喂烏拉圭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咁啱得咁巧，好簡單，就係佢話喂 那個足總話，估一個足總話，誒、哎，我可以俾到錢喎、哦。咁啊，呢樣嘢咧，亦都係我諗係對於後世嘅發展啦，後世世界盃發展為同埋體育嘅發展嚟講，亦都係一個極都有少少深遠嘅影響，因為主辦國出曬錢，話做好曬啲嘢，俾你啲球員去嚟到做一個大型嘅比賽。我諗係由嗰陣時開始嘅嘛。奧運會係咪冇呢？係咪完全冇呢？就唔係。咁但係係咪真係完全啊？因為而家係講緊係完全 cover 曬所有嘅開支喎、哦，所有開支喎、哦、啊，即係佢講嗰陣時就講交通嘅開支啊，因為交通嗰時都好麻煩㗎，我大佬30年代冇飛機冇證，如果你仲要去到南美洲，咁啲歐洲球隊點呢？如果要去嘅話，就要搭幾個月船嘅。咁啊，你其他州份嗰啲都係要搭船過去㗎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巨大、好巨大嘅開支。咁啊，你所謂嘅旅費都唔單單止就係講個船費，係要講其他嘅費用都可以多人要包埋嚟。咁未講嗰啲住宿嗰啲，咁住宿嗰啲就冇考究過啦。但係我諗咧，作為主辦國都應該會俾嘅，咁可能俾得簡陋啲，但係簡陋得嚟都要俾㗎，大佬話曬人哋都係客啊嘛，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啟咗呢個咁嘅熱潮啦，喺度大型運動會嗰陣時，咁我亦都係對後世嚟講，我覺得所有運動會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較為深遠少少嘅影響啦，咁樣咁啊，當陣時第一屆大家都記得啦，咁啊其實就。歐洲球隊得四支會去到嘅啫，咁啊，但係其他嗰啲就唔係太多，同埋啱啱第一屆就唔係太多咋，唔係太多球隊係參與嘅，坦白講啊，咁但係已經開啟咗一個咁嘅模式，喂，我哋集中係乜嘢國家？無論係住喺幾，你去到幾遠嘅國家，你都要去我哋呢個主辦國嚟到作賽。咁就開啟咗呢個風氣，咁所以其實呢，你如果喺呢度做咗一個注腳呢，其實雷米呢喺唔單單只係首創咗世界盃樣嘢，主要唔係呢樣嘢，但係呢因為佢左手創個世界盃，其實頭先我講咗啦，戈巴天其實都反對嘅，因為佢可能本身佢所講嘅理念都唔同啊，即係最主要係唔想喂業餘嚟㗎嘛，呢啲嘢呢啲唔係應該可以上到大台㗎喎，嗱我哋奧運會呢你只可以其中係一個項目㗎啫，你唔可以另一個項目咁樣帶上嚟㗎，係咪先，足球呢仍然都唔可以做到職業嘅階段嘅啫，就啫係咪，咁所以嗰陣時仍然都受到好反對，但係呢我諗經過第一屆啦舉辦咗之後呢，尤其是第一屆舉辦咗之後都係較為成功㗎、個成效見到咦唔錯喎、個反應，咁所以呢樣嘢唔單只係因為世界盃同埋世界盃嘅確立，咁最主要係佢個理念啊！我上集都講過佢嘅理念係咩呢，我頭先一開始講咗啦，就係真係同個社會嘅安寧同埋社會嘅階級係好有關係啊！呢個就係正正係一個非常之緊要嘅人民精神，即係而家咧雷米所講所。表達嘅嘢咧，唔係同政治有關啊！記住，佢唔係一個政治人嚟嘅，絕對唔係一個政治人。但係咧，呢位去到30年代已經係接近60歲一位，我可以叫做老人啩。咁啊，接近60歲嘅一位上啱啱已經上緊年紀嘅人，都已經積極咁樣推展呢樣嘢，係積極咁樣做呢樣嘢，係希望咧係成個社會、成個國際嘅社會風氣可以扭轉同埋改變，咁所以我諗世界盃最大嘅遺產咧，可能而家現世啊嘅人要留意咧，就係呢樣嘢，因為可能大家都可能忘記咗，喂點解會有世界盃呢樣嘢？係咪純粹係俾一個競技場地俾國家各個地方啊？睇下入邊啊，我哋有咩好嘅足球員，或者啊，我哋呢個國家啊幾強勁？啊，人又多嗱 ，fans 都多係嘛先，係咪先？咁啊展現咗自己國家嘅強勢，但係唔係㗎，唔係淨係展現自己國家喺體育上面或者係財力上面有幾強啊！即係你做主教國話我幾勁，正如我第一之前第一集講講所講，哇！ 我啲第三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譬如啲南非啊，甚至乎都係永遠都在發展中嘅巴西啊，哇！我都可以做大型嘅運動會喎、啊，咁啊，其實展示嘅國力嘅一種好緊要嘅指標，或者對世界嘅國家就話：喂，我 OK 噶。嗱，我呢個國家咧，其實就唔係咁差嘅，但就唔係你講呢樣嘢㗎，即係而家咧，因為國際政治關係就複雜咗好多啦，同埋咧，而家各國嘅競爭咧，亦都比以前強，因為嗰段時間咧，亦仲要係特別喺戰亂嘅當中啊，咁啊，人嘅希望或者人擺佢咩為先呢，係同而家係好唔同。咁當然啦，亦都係因為嗰陣時有一定嘅社會嘅環境因素，然之後令到可能雷米有呢個咁嘅諗法。但係呢、這個又係要老土啲講，初心嘅諗法呢，係其實真正運動需要做嘅一樣嘢。運動真係唔係淨係得個競技兩個字啊。咁競技當然緊要啦，贏波緊係當然緊要啦，爭勝心啊，心態都係當然緊要啦。但係最緊要就係當陣時其實係足球呢，就係背負咗呢個使命。咁呢個使命呢，就其實真係由雷米呢樣嘢所發展嘅。姑勿論唔好話雷米本身人佢自己本身嘅操守同埋性格係點，因為佢本身自己操守呢，如果你當後世佢後代呢點講返佢呢，其實呢佢就本身好得意嘅呢位仁兄呢，就唔喺度同佢個仔呀，或者同佢身邊人呢，就唔會點提好提足球呢樣嘢嘅，好少會提㗎，因為會講返啲歷史呀、文學呀、其他咁等等嘅呢方面較為靜態啲嘅議題。但對於足球呢或者其他運動呢，佢係好少提㗎。咁你可以話咦咁奇怪嘅，唔係應該要普及，應該要同下一代講呢。但係呢，我諗佢做呢樣嘢真係出於自己一個嘅喜愛，同埋出於自己嘅對嗰陣時社會嘅一個見到一個現象，想扭轉佢嗰個心態，咁咧即係出於一種好簡單嘅心態。咁啊，雷米嗰種簡單心態，對到而家呢個世代咧，就真係 sorry 啦，完全係唔 work 嘅。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唔係唔 work 噶，唔可以唔 work 噶。你而家見到呢個世代咧，千禧世代，其實個表面上，各國都好好多好有發展，亦都係由社會已經漸趨好多元化。咁啊，其他所有啲階級議題好似冇以前咁嚴重。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仔細睇而家個社會政治同埋國際嘅氣候環境咧，其實係隱藏咗好多問題嘅。嗰啲問題咧都不比嗰陣時輕㗎。咁啊，但係最遺憾一樣嘢就係足球呢已經唔可以做到當陣時嗰種效果啊，亦都冇人會再提啊雷米啊呢、這個咁嘅理念背後嘅理念，人哋話你喂傻㗎，你咪傻㗎，足球可以做到呢樣嘢？喂，足球梗係揾錢㗎啦，足球梗係而家閒閒都要打到億億幾啦，足球喂，梗係 agent 話事啦，喂，仲要球員話事，仲要係國家隊話事。喂，話你 agent 唔好同我爭飯食，我已經該你嘅底啦，仲講呢啲咁有理想嘅嘢。而家理想買唔到錢㗎啦，而家最緊要講咩錢㗎嘛，而家最緊要咩呀，效益㗎嘛，大佬。嗰陣時呢係冇㗎，嗰陣時雷米嗰個時期係肯定冇呢啲嘢㗎，所以其實係可惜嘅，一定係可惜嘅。至於話頭先話對後世由而家應該有咩嘢嚟到作活現翻呢個咁嘅呢個咁嘅理念咧，好坦白講就好難啊，好難啊，因為已經整個社會風氣已經扭轉咗。如果咧我只係有少少寄望就係喺球員上邊可以攞翻嗰種嘅。即係球員上面攞返嗰種原本踢波嗰種心態呢，我已經係我你嘅底㗎啦。咁啊會唔會有人再提起呢，就係喺呢個咁嘅初心呢， 原本呢個諗法呢，我諗亦都係唔會啦、啊、正如奧運會一樣，奧運會而家都係變咗咁啫嘛。係奧運會亦都係亦都成日提出奧林匹克嘅精神，咁其實奧林匹克精神即係競技精神啦，但係佢背後嘅但係佢競技精神呢嗰五環呢，咁啊其實都唔係好講到入面同個階級或者社會嗰樣嘢啊，咁就只不過可能真係想普及呢個咁嘅運動囉，即係同而家一樣都係想普及，但係普及個最終嘅原意呢，我諗大家都忘記咗，或者大家都可能真係冇諗返其實係運動同埋足球真係有呢個咩作用㗎。咁、啊、一個好嗱、啊、其實呢當陣時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呢，其實係基本上經歷咗一個幾艱難嘅時期嘅世界盃啊。世界盃其實頭先講咗啦，雷米嘅願望就係想啊打破咗呢啲咁嘅禁忌。但係呢好諷刺地呢，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啦，即係1938年呢，咁啊當陣時就成個世界盃俾一個人控制住，嗰、那個人叫墨索里尼。咁、墨索里尼其實就基本上三四年就豪奪咗做咗主辦國啦，亦都三四年嗰屆呢就好坦白講，就基本上呢成個好誇張嘅，成個由大大小小由個比賽場地，可能比賽場地去到成個嘅比賽安排都係一手由佢睇住㗎，一手由佢睇住㗎。咁啊佢就好簡單嘅啫，藉住呢個世界盃利用呢個工具，因為嗰陣時咧，20年代尾30年代頭咧，佢已經係不斷用呢個足球嚟做一個工具㗎啦，宣傳佢個法西斯主義嘅工具。咁啊，由29年創已經建立起意甲啦，係佢開始㗎，其實意甲啊，但係意甲建立咗之後咧，其實就正正係因為想，喂，我建立呢個咁嘅聯賽，就係想啲國民咧。哇！但係見到我哋國家啲運動啊，尤其是運動或者國家可以一團結一致喺運動上面，我哋可以建立到啲成績出嚟嘅，話俾世人聽，意大利嘅人係優良嘅。咁啊，基本上佢嘅approach 咧，就從之後嘅希特拉係冇分別嘅。咁希特拉其實某個程度上，大家都係競爭對手，但其實大家嘅理念亦都係非常之相近嘅。咁啊，所以基本上成個30年代咧，意大利足球點解哇？連嗱嗰時連嗰兩屆世界盃咧，其實咧，你三四年你睇下啦，有啲譬如球即係意大利去到由八強對西班牙，對去到四強對住奧地利，見住去到 final 對住捷克咧，又都係咧墨索里尼就一手控制住成個嘅戰局同埋賽果啊。雖然啦，佢亦都有一個叫做緊要嘅教練龐素就其實將 WW 嗰陣式咧就擺咗落去嘅。咁啊，真係由其實就唔係完全冇改變，亦都唔可以話唔歸功於佢嘅。咁啊，佢就令到意大利啦呢個較為踢得保守同埋著重防守紀律嘅傳統咧，就由嗰段時間咧真係確立咗落嚟啦。真係確立咗啦，咁就直頭係將嗰樣個陣式發揮得幾淋漓盡致，亦都係非常之著重紀律同埋體力化。咁當然啦，呢位教練呢，我要補充，真係受制於墨索里尼。咁啊，成日同球隊講話，喂，你呢場波唔贏呢就死得㗎啦。亦都有同佢講過嘅，喺 final 嗰時之前話，好順利成章啦。其實三四年嗰屆其實係尤其是一到奧地利嗰場咧，其實就之前個球證咧，亦都加安插啊，直頭係佢墨索里尼安插咗一個瑞典籍嘅球證擺落咗落去嘅。哇！即係咧，你安插喎，同而家組記嗰啲，唉，行埋耳邊咧，而家組記嗰啲唔係嘢嚟嘅，直頭話而家係我安排個球證擺落去，嗱，你點吹咧，你就自己知啦，咁樣噶。係去到咗個咁嘅地步。咁啊 ，final 對住捷克咧，咁就對住奧地利同埋對住西班牙嗰場咧，其實就亦都係有問題球啦。那個問題球就好落順利成章又入咗啦。咁啊，再 final 對住捷克咧，其實就先落後，但係咧，其實就 磅數都有啲功勞嘅，咁啊令到打咗前面嗰兩位嘅球員，一個呢一個就係斯亞維奴，一個就係古亞達。呢兩位球員就真係擔起咗前線嘅攻擊，咁亦都係靠住佢呢真係都係加時到反勝。咁就其實之後嘅2038年嘅世界盃亦都係啦，咁亦都係嗰陣時因為有希特拉到嘛，咁見到話佢36年搞個奧運會搞得咁成功，梗係不甘後人啦。咁2038年嘢大家都知道已經係二戰頻臨開戰嘅時間，所以其實就基本上好多個參賽嘅隊伍呢，雖然有參賽，但其實呢好多人嘅心呢都已經擺咗喺二戰嘅或者當時嘅時局嗰度㗎啦。咁所以多陣時嗰個世界盃其實冇好講，真係冇特別好講，好順利咪贏咗囉，好順利贏咗呢個咁嘅賽事，由2-8。咁啊可能當中最記得就係意大利最黑衫嘅事件啦。咁啊，意大利最黑衫事件咧，咁其實就因為冇㗎，因為嗰場波咁啱就撞咗同法國一齊啊嘛，喺八強嗰時，咁啊要攞翻一件衫出嚟咧，咁啊正常嚟講咧，唔撞衫嘅話，意大利咁大家都應該如果以現代嘅角度嚟睇，咁啊唔係藍色就係白色啦，但係佢嗰時做咗黑色。同埋呢嗰陣時麥索里尼點解話真係控制曬咗樣嘢呢，就要求啊埋啲球員呢一出場嘅時候就做埋嗰個啊舉高雙手 salute 嗰個咁嘅動作啊，咁即係迪肯尼有嗰個動作啦。咁迪肯尼有嗰個動作，佢喺嗰陣時34年、38年嘅世界盃係非常之常見嘅，即係不理對手嘅蔑視或者係抗議都係做呢個動作嘅。好啦，咁我頭先講咗一紮咁嘅麥索里尼嗰個時代嘅世界盃，咁我究竟當陣時有雷米做過啲咩呢？所以雷米呢好諷刺㗎，咁本身佢就頭先我一開始講嘅理念呢，就想真係打造咗一個好好嘅打造咗一個好有人民精神嘅理念嘅世界盃，但係正正呢就俾呢個政治呢就騎劫住啦，俾呢個法西斯主義或者係俾甚至乎有希特拉影子嘅族心就影響咗成個世界盃嘅進行。咁呢但係頭先一開始講咗啦，呢個呢我覺得係雷米嘅一個幾大嘅污點啦，可以話。而家後世嚟講都係，雖然佢有好崇高嘅理想，但係啲崇高理想呢因為佢始終唔係政治家。咁呢一到政治之後呢，咁佢就真係佢又唔係完全退縮喎，咁佢曾經出個聲都話喂點解成個世界盃好似麥索里尼搞晒嘅。咁但係呢真係礙於佢麥索里尼嗰陣時法西斯主義就實在太過強大，亦都冇人想得罪佢。所以基本上係冇人可以阻到呢樣嘢係去到發生㗎，即係冇人阻到佢呢八年呢我可以自己控制住成個足球壇，係我非常之一個好諷刺嘅一樣嘢嚟㗎。咁啊表面上嘅球賽可以好圓滿咁樣結束，但係大家都知道成呢兩屆賽果就其實呢坦白講，如果磅數佢入面嗰個調動或者個陣式係有少少參考嘅就之外，其他嗰啲真係好難會再值得大家提返。亦都當陣時因為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影像，可能係有少少留返後世有少少片段嚟都睇到，所以其實呢兩屆嘅世界盃呢其實好少人睇到，甚至乎係我都覺得係呢個雷米嗰個幾大嘅污點，因為佢始終亦都頭先講咗佢唔係個政治家，所以佢個理想當遇碰咗呢啲呢就好難搞嘅。亦都作為一個國際足總嘅主席呢，當然啦國際足總主席由頭到尾一個基因就係要睇錢㗎嘛。甚至乎而家恩芬天奴出咗個財政報告，喂啲預算非常之好㗎喎，但係亦都要做個小型世界盃出嚟把撚呢，真係完全係諗唔到㗎嘛。即係所以人呢即係我睇盤數嘅呢個咁嘅基因呢就唔係單單雲家先有嘅。睇盤數嘅概念呢又由古同古到今都係咁樣嘅，你無論乜嘢機構都要睇數㗎，都要睇錢嘅。當然啦 最大機構，你見到喂，你承辦咗成個世界盃，你做到呢啲嘢，開始曬呢樣嘢，你安排曬呢啲嘢，咁啊，我冇理由唔俾你㗎，係咪先？係咪？即係冇一個規條嗰陣時有個文明規條寫住話，因為你係法西斯主義，因為你係極端主義，所以我唔可以俾你，唔可以咁噶嘛？佢又真係真真正正正循翻個途徑，或者係俾翻相關嘅安排，好似烏拉圭第一屆咁樣都係咁做，你冇由 ban 佢啊？咁所以其實雷米。當然啦，亦都要本住呢個公平嘅精神啦，嚟到做嘅。佢自己開咗呢個世界盃，佢都要遵守翻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我諗真係去到可能呢十年啦，嗰十年啦，係真真正正一個幾大嘅黑暗期。咁甚至乎因為之後嘅第一次第世界大戰嘅產生啦，就要停辦咗添，就要將個世界盃停辦咗。所以雷米。嗱，其實個理念係值得而家後世嘅人真係要記起翻啦，即係唔可以唔一定話要用翻，但係記起翻都得啩。但係咧，世界盃喺佢嘅在位嘅時候咧，即係咧，其實係一直出現過一段非常之黑暗嘅時期。咁其實個所謂嘅黑暗時期咧，都可能要楞埋咧，佢所謂嘅雷米金杯。咁啊，所謂雷米金杯咧。其實就略講一講啦，其實而家後世好多版本出咗嚟㗎。咁所謂嘅雷米金杯係咩嘢嚟嘅呢，就係嗰陣時呢 ,30 年呢就真真正正呢係為咗世界杯你呢個地方都要有一個呢、這個咁嘅大型賽事都要有一個獎杯㗎嘛，為咗獎牌㗎嘛。咁當陣時就打到咗個雷米金一個杯啦，獎杯啦。咁啊好自然後世都會或者嗰陣時都會用翻雷米又要做命名嘅，因為佢係創辦咗世界盃，咪好順理成章啦。咁啊，嗰個獎杯同而家嘅獎杯完全唔同㗎。而家就啊一個球體，跟住下面一隻手咁樣托住佢。咁呢個獎杯咧，其實已經係哇好遙遠㗎啦，已經係講到咧係70年代後㗎啦。因為咧70年代嗰陣時咧就。70年就巴西三奪世界盃呢，咁所以其實嗰個雷米金杯呢就已經歸屬於佢㗎啦。咁啊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咦咁往後嘅獎杯咁點算呢，咁啊要打造個另一個新嘅獎杯，咁樣由嗰陣時開始嘅。咁啊呢個係第一樣嘢要大家注意㗎啦。同埋而家呢個獎杯呢亦都唔會叫做再講雷米金杯，其實正式式嚟講唔可以咁做。因為雷米金杯呢在巴西攞三奪世界杯，佢攞咗之後咧，其實應該要取消噶啦，應該要咁樣講嘅，因為佢其實 keep 住呢個杯噶啦，即係長期係俾住佢。但係至於關於呢個雷米金杯，其實好多故事。究竟佢幾時消失呢？因為其實而家呢個雷米金杯咧，就其實已經係冇咗嘅。所謂而家喺個博物館展覽嗰個咧，係其實都唔知係第幾個複製品。因為好多個複製版本做出嚟㗎，咁啊唔講唔詳細講啦，咁啊甚至乎雷米金杯嘅歷史係成本書有講到添，咁就其實流傳咗有幾個版本啦，其實係一就喺二戰期間，其實因為嗰陣時雷米金即係嗰陣時冇世界盃㗎嘛，咁就世界盃嘅副主席，唔係 sorry， 國際足協副主席就想逃避啊，咁就義大利軍人嘅首部。所以咧就將雷米金杯擺放咗一個位置，咁啊及後去到西德啦，嗰時去到50年代咧就叫做唔知係咪叫做立咗嚟做定係真係嗰段時間唔見咗，所以其實喺西德嗰段時間50年代咧已經係做咗另一個複製版啦，疑似做咗一個複製版出嚟啦，更加有一個好出奇嘅事件就係、是，哇去到。66年呢即係英格蘭奪世界杯嗰架呢其實係有另一個版本就話喂嗰、那個雷米金杯呢亦都俾人偷過㗎。咁但係呢好得有吊鬼嘅地方就係、是、嗰、那個雷米金杯其實係咪已經西德嗰陣時奉人已經複製咗嗰個版本呢已經係咪唔係真真正嘅雷米金杯呢咁就算係真真正正雷米金杯因為大家如果睇咗相都見過66年嗰屆英格蘭攞杯嗰屆係都係用係雷米金杯個樣嚟㗎噃，咁但係係咪已經複製咗呢咁甚至乎係66年嗰個版本好多嘅，好得意㗎，咁就 好奇怪嘅，那個版本就係因為雷米金杯咧就俾人發現咗一個喺世界盃開始之前就發現咗俾人偷咗嘅，咁啊即刻又命人要再做過啦，做嗰個新嘅啦。但係咧好得意嘅時間就係咧喺開賽之前又無啦啦揾翻，揾翻個地方咧。首先揾出嚟嗰個人咧就好得意嘅，就唔係人嚟嘅，係一隻狗啊，叫 Pickle 啊。呢個隻狗咧，只要揾到出嚟咧，都唔係最驚奇嘅地方。最驚奇嘅地方咧，即係諗唔意想不到的地方就係咧，佢揾到咧係喺一個垃圾膠袋入面揾到，真仲要搬埋一紮嘅文件係揾到出嚟，好奇怪嘅，即係一個好唔起眼嘅地方，個垃圾袋入面咧就揾翻出嚟嘅，即係完全咧，中間究竟係點樣發生呢樣嘢咧？即係因為後世經過研究之後，就發覺咦，可能呢個都係真實嘅版本嚟嘅喎。咁但係點樣發覺咧，係好驚奇嘅，好奇怪嗰個版本嘅。但係呢樣嘢喺嗰陣時咧，喺個時間六六年嗰個咧，獎杯可能已經都唔係真真正嘅雷米金杯。咁啊，及就啦，去到巴西擁有咗啦，所謂嘅雷米金杯咧，其實去到八十年代咧，好不幸都俾人偷埋。真係啦，因為嗰陣時就俾人偷咗嘅，即係 sorry 擺咗喺巴西一個有保安睇住、長期睇住嘅地方，但係都俾兩個賊人咧就入去爆竊嘅，真係好嘅，真係亦都證明咗咧，因為嗰陣時不有仲要八十年代，你知道南美嗰啲地方嗰啲保安有幾個廉物㗎啦，咁所以所謂嘅防盜玻璃或者保安系統是很容易被人不經意拆破了，所以八十年代之後亦都冇咗啦，冇埋啦呢個雷米金杯，咁啊亦都又要再複製一個，咁啊轉去到咧，而家你見到博物館睇嗰個咧，可能已經係唔知第幾代嘅複製版本，因為合後咧 FIFA 亦都係命人再複製多一個版本，係到嚟到擺落呢個博物館嗰度嘅，咁所以中間經歷咗好多嘅轉變啊！呢個雷米金杯係啦，呢個雷米金杯咁就所以嗱，只單單只一個杯咧，已經係可以咁多歷史，咁就甚至乎講過佢個獎杯底咧，其實咧就好奇怪嘅，奇怪到一個點就係個獎杯底啊，即係可能刻住啊當屆嘅冠軍，譬如話巴西咁啊刻住喺度啦，咁啊當屆嘅冠軍50年咁啊可能係。烏拉圭咁樣都會刻住喺度，但係咧佢側邊咧其實就曾經改過嘅，本真係有四邊啦，一個獎座嘅底，但係咧佢曾經之後改咗個八面，仲要寫曬所有嘅唔同國家以往國家嘅獎杯底。咁啊獎杯底咧曾經都有一個好烏龍嘅事件出咗嚟㗎，咁啊以為唔記咗係邊年咧，就發覺唔見咗個獎杯底，但係咧估唔到擺咗成50幾年咧。原來就喺 FIFA 入面嘅某一個角落嘅台上面，但係從來冇人發現，以為俾人偷咗個獎杯底，所以呢樣嘢亦都反映咗 FIFA 嘅不堪，你自己嘅嘢自己都反而喺入面喺 office 入面但係竟然冇人發現到，咁所以呢個引申出嚟呢，雷米除咗佢頭先我啱啱開始講嗰個理念好緊要之外呢，佢個雷米金杯呢原來亦都有一段故事㗎，呢段故事好亦都幾有趣嘅，幾有趣亦都反映咗呢，其實雷米金杯就反而成為後世人嘅焦點，但係就唔係雷米本身，其實係一個好諷刺嘅一件事嚟㗎。咁啊後世呢而家反而係關注佢嘅獎杯究竟幾時係咪真係有呢，係咪真係冇呢，但要知道呢，因為佢就應該唔係全金嚟嘅，所以其實本身嘅價值呢就唔係真係太過高嘅啫。咁啊最唏噓嘅一樣嘢就係呢，而家反而就好少人會睇返世界盃嘅原意或者係背後嘅意義係點樣，反而呢成本書都同佢講返，喂嗰個雷米金杯嘅歷史係點樣。咁啊當然就唔係話唔值得佢記載啦，因為始終都有一個大型比賽入面一個緊要嘅獎牌、獎杯啦，亦都係咁有趣嘅經歷，亦都係當中涉及咗好多嘅人物，涉及咗唔同嘅國家，同埋涉及咗罪案嘅發生添。咁但係點解 啊，點解後而家完全唔會有人提翻啊？一開始世界盃或者係同雷米有關嘅足球嘅故事咧？咁譬如佢創立嘅紅星嗰陣時間，究竟點樣運作咧？同埋點樣可以改變咗成個法國足球嘅風氣咧？其實呢樣嘢咧，值值得更加人係要追憶翻呢樣嘢，因為當陣時好呢個禁忌，基本上喺19世紀尾咧係好難打破嘅，尤其是喺其他歐洲地方。咁、究竟咧佢當陣時點樣通過呢樣嘢嚟到打破咗招啦？令到呢樣嘢可以慢慢啦，就被人就接受咧，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叫咗一個少少遺忘咗歷史，或者我未揾到啦，但係基本上好難都揾到相關嘅評論或者相關嘅報導。所以呢位啊，當時已經係基本上計為陸遜嘅老人，同埋呢隻金杯。其實呢都有不少嘅嘢值得大家回味嘅，同埋值得大家要 remind 返囉， remind 返究竟我而家睇緊個世界盃呢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係咪我而家所睇嘅64場32隊或者甚至嚟緊2026年都48隊係咪就係得咁多，係咪就得啲數字呢，是不是只得入波呢，是不是得90分鐘，是不是只得啊，究竟用什么 VL system 呢，就不是定是得这些东西的。咁当然这些东西都好紧要啊，没话不紧要的。咁但是回归返足球的本质呢，我想是这样东西是要值得大家再睇同埋再諗返究竟是怎样。即是作为球迷不是完全做嘢做不到的，作为球迷呢，當你同第二啲人講足球，或者仲同下一代講足球時候咧，其實係要講呢樣，講係要真係要提翻呢樣嘢。如果唔係，我驚好快咧，真係冇人記得咗呢樣嘢。真係，所以大致上咧就係咁啦。啊，呢四集咧就大致上同大家講咗啦。嗱，世界盃咧其實係有咁多方面可以講嘅，有咁多方面可以提嘅。睇下啦。嚟緊我就真真正正啦，會講返呢同球隊有關嘅嘢啦。咁上個禮拜預告咗，咁究竟講咩球隊，講咩組別呢，咁到時大家聽下就知㗎啦。 世界盃我撐曼聯，曼聯冠軍， 非 組冠軍， 曼聯啊，咁我梗係皇馬啦，係咪先？世界盃有邊個贏得過皇馬？ 世界盃我撐美斯，依世都攞唔到。 你鍾意美斯，咁我冇理由唔撐至尊㗎，係咪先？至尊最後機會撲街，咁我冇理由唔睇佢撲街㗎，咪最後撲街機會。 EV Peter 爸爸、上位粉果、阿俊、Ryan 史主持，點子冰冰，星期三上載。